吴丘寿王字子贡，赵人也。 年少，以善歌舞，赵代赵。赵使从中大夫董仲舒授春秋，高才通明，迁侍中中郎，做法勉，上书谢罪，愿养马黄门，赏不许。后愿守塞汉寇难，复不许。久之，上书愿击匈奴，赵问状，寿王对良善，复赵为郎。稍迁，会东郡盗贼起，拜为东郡都尉，上以寿王为都尉，不复置太守。是时，军旅朔发，年岁不熟，多盗贼。赵赐寿王玺书曰：“子在阵前之时，智略浮凑，以为天下少双，海内寡二，及至连十余城之首，任四千担之众，执事并废，盗贼纵横，甚不趁在前时，何也？”寿王谢罪，因言其状。后征入为光禄大夫侍中。丞相公孙弘奏言：“民不得挟弓弩，食贼郭弩，百利不敢前。盗贼不折伏孤，免脱者众，害寡而利多，此盗贼所以烦也。近民不得挟弓弩，则盗贼只短兵，短兵皆则众者胜，以众力补寡贼，其势必得。盗贼有害无利，则莫犯法，行错之道也。臣愚以为近民无得挟弓弩便，上下其意。”寿王对曰：“臣闻古者作武兵，非以相害，以进报讨邪也。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，有事则以设守卫而失行阵，及至周室衰微，尚无明王，诸侯立政，强侵弱，众暴寡，海内顽蔽，巧诈并生，是以智者陷于，勇者危怯，苟以得胜为物，不顾义理，故即便谢氏，所以相贼害之惧不可生数。于是秦兼天下，废王道，立私义，灭诗书而守法令，去人恩而任行路，挥名城杀豪杰，削甲兵折锋刃，其后民以幽除垂挺相踏击，犯法滋重，盗贼不胜，至于者衣色路，群盗满山，足以乱亡。故圣王勿教化而省禁防，知其不足是也。今陛下招明德，建太平，举俊才，兴学官，三公有私，或由穷相，起白屋，列地而封，宇内日化，方外向风。然而盗贼游游者，郡国二千担之罪，非挟弓弩之过也。礼曰：男子生，桑胡朋实以举之，明事有事也。孔子曰：吾何直，直射乎？大赦之礼，自天子降及庶人，三代之道也。诗云：大后既抗，公使四章，射夫既同，献而发功，言贵重也。余闻圣王何赦以明教义，未闻公使之为禁也。 且所为尽者，为盗贼之以攻夺也，攻夺之罪死。然而不止者，大奸之于众诸，故不避也。臣恐挟人挟之而力不能止，良民以自备而敌法尽，是善贼威而夺民救也。窃以为无益于进奸，而废先王之典，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理，大不便。书奏上以难丞相弘，弘屈服焉。及汾阴得宝鼎，武帝加之，建献宗庙，藏于甘泉宫。群臣皆上寿贺曰：“陛下得周鼎。”寿王独曰：“非周鼎。”上闻之，召而问之曰：“今朕得周鼎，群臣皆以为然，寿王独以为非，何也？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。”寿王对曰：“臣安敢无说？臣闻周德始乎后稷，长于公刘，大于太王，成于文武，显于周公，德则上昭，天下漏泉，无所不通。上天报应，鼎为周出，故名曰周鼎。今汉自高祖继周，一朝得显性，不得失惠，六合合同。至于陛下恢阔祖业，功德愈盛，天瑞并至，真祥必现。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，天作有德而宝鼎自出，此天之所以兴汉，乃汉宝，非周宝也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群臣皆称万岁。是日赐寿王黄金十斤，后坐视诸。